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献礼，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这儿，跟我来那个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神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大和尚慧斌被罚在回林观面壁思过，他告诉自己的老师兄古玄真道长，自己啊还有一条鱼骨鞭，想请他把鞭取出来，并且把这个鞭法传下去。那么这古玄真古道长又会不会同意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老道把鞭给拿来了，说削啊不用削，天底下武术古玄真差不多都会啊，18般兵刃都拿了起来，就是一招不教这把鞭他也能练两下。慧斌呢也不是真教，不过就是从旁指点，就说这两句，古玄真那个能耐一琢磨就有。古玄真没事说也练练，终归这庙小，就这么点地方，老在这庙里待着也不成。这慧斌实在是太闷得慌，说这个老师说不让我出这庙，可既然咱哥俩已经混到这份上了，我这么大岁数呢，我也不外边惹祸去了，没事呢我溜达溜达，顺着河边走走，找没人地方我也活动活动啊。那你走吧。头两回啊古玄真啊还跟着他，后来古玄真也不跟他了。慧斌呢出去工夫不大会儿就回来，怎么那么巧，走到河边上碰上盖天第一手追这钦差，追通林这波人。慧斌一看大怒，慧斌一瞧，你说你们这伙人算干嘛的？金凤山你们怎么跟我干来着？把我酒醉正直了，一个小小的桃园把你们吓成这样。不错，桃园的武术很高了，我慧斌就说亮鞭准一定赢他也不敢说，但是也不至于让他吓成这样。金鸡好斗，双钢掌啊，他本身呢他这个性格就这样，您不是面壁思过吗？应当就是河坡上一趴，这波人全跑过去，自己站起来赶紧回回灵观，应当这样。一时恼怒，这鞋往上一拥又忘了，他脑袋上啊这两寸多长一条子肉突突乱颤，顺河坡的上来了。 高宣佛号，喝走群贼，谁不怕会宾呢？会宾一亮鞭全跑了，桃园也不跟他打，桃园自知不敌，磨头就走，会宾也赶紧走，会宾紧跑跑回回灵观来了，见着古玄真就说：“坏了，师哥，我惹祸了。”古玄真说：“你怎么了？跟人动手了？”“没动手，玄一玄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我这一亮鞭，他们全跑了。”说这个年羹尧带着群侠人等，不到回灵观还则罢了，要到了回灵观，万一走到您这儿，您可千万别说我在您庙里。您看那小屋没有？我家那屋。您招待他们，天亮他们自走。哎，愿意您给他们帮忙，您给他们帮忙去，别提我在这儿。寒碜呢，这帮人原先都是仇人呢，现在我被罚在此，而且我不愿出事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古元真说行，就这么办。您别说行，您这人呢老好人，我知道。哎，您对我这样很宽容的，对别人啊也狠不下心来。师哥，您起个誓啊。我起誓啊，对佛起誓，我绝不出卖你，你就放心，他们来我不提。好，这慧斌让他给糊弄了。钦差人大家伙到这儿，古道爷一琢磨，还真跑我这儿来了。嘿，你瞧，说过河之后静心找我这都不好找，误打误撞愣走到我这庙头来了。你这伙人也可气，高矮胖瘦丑尊不一，非得让南侠叫门。你瞅你们这点脏心眼儿，哎，提出这问题来，破万龙藏风岛。万龙藏风岛要能破，我还等你们来啊。我在万龙藏风岛边上住这么些时间了，我连进都没进去过，不好进呐，啊，内外不绝，根本我跟里边什么样都有什么人，我全不清楚。更何况我听人说三阳观有张彪志、赵明真，慢说是我，连这个师傅、师叔、师大爷加慧斌，把我们师兄弟都约齐了。一块拍门上万龙藏风岛三阳观找人家张明志、赵明真去，都不见得打得过人家。我要说你们许不信，我让慧斌告诉你们吧。为什么？慧斌最狂啊，慧斌要说不敢去了，那你们就信了。他把佟林领这屋来了，慧斌说：“您这是何苦呢？您起了誓了，我不怕应试。”古元真说：“我什么岁数了，我还怕应试吗？您那屋见钦差了，弥陀佛。”慧斌是万般无奈，慧斌也懂得寒碜呢。那在金凤山玉皇顶不可一世啊，好家伙，石老请太极啊，去那么些人，把王师姑请来，掌中一对啊太极图。我们俩人骨鞭巧对鱼骨鞭，一时不慎我输他半招，慧斌一辈子就栽过这么一回跟头。说三当九正，那多少人打我一人，对不对？慧斌不含着呀，来到了这无一界，都熟啊，大家伙都客气客气吧。慧斌也把自己的事简单说说，佟林心急说：“师叔，这个古师伯说了，我问的能不能打万龙藏风岛，他说不知道，让我问您。那甭问了，您准知道。您看咱们能打万龙藏风岛吗？”慧斌一听，拿眼一斜了佟林，没理他，一掉脸：“阿弥陀佛，年钦差，大和尚，哎，按说呀，我已经是死人了，我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。 哎，想法说法了。可是钦差大人的面前呢，也不能胡言乱语，说些个不中听的话。您初到万龙藏风岛，就已然接二连三的受挫了，要按说您就应当明白点了，就应当啊就此回京整顿人马，做长久之计。现在怎么还做痴心妄想？就凭着您眼前的这些个人就打人万龙藏风岛吗？哎呀，童海川问我这句话呀，我没法答复。你们在金凤山打我的时候，你们那是来了多少人呢？调动了多少人马，这才打破我一座玉皇顶，这才逮着我。那万龙藏风岛岂是我小小的金凤山玉皇顶可比的呢？更何况岛内有一座三阳观呢、啊、三阳观里边有个张明志、赵明真、惠宾，此生相不服人，但是俩老道掌中一对三环套月，就我惠宾这把鞭碰上，三招都过不去。连古老道、古诗歌带你们几位，咱也甭吝了，不管老少吧，都捆一块儿，也不够人家赵明真一人打的，赵明志都甭动手，在旁边瞧着就够用的。几位，您不问我万龙藏风岛吗？简短说，打不了。和尚多狂，和尚都服了。佟林一听真犯愣啊，啊，这么厉害的惠宾都惧怕张明志、赵明真，都惧怕万龙藏风岛，那就别再问了。大伙儿扭向回头再看年的人，年的人低头不语了，心事重重。怎么，这怎么回京啊？打破了剑山蓬莱岛的大功一件，剑山蓬莱岛灭了我这皇兄呢，英王府、张府宝臣呢，跑了，跑哪去了？跑到陕西了，跑到万龙藏风岛了。逮呀，不敢逮，打得了剑山，打不了万龙藏风岛。回京交旨，我交得了旨吗？交得不下去呀。不把万龙藏风岛打破了，不办西安侯，不办英王富昌，自己这钦差没法回京交旨。他有自己的心事，惠宾这几句大话不要紧，先把钦差给唬住了也难说。这要几天前的钦差还不服呢，我不信。为什么他手底这些人所向披靡啊？还有暗中有几位剑客相助，他怕谁啊？现在知道不成，也打败仗。这个人呢太狂不是好事，就得给他点教训。年羹尧就这样，年羹尧不言语了。几位老侠一看，那先吃饭，先别说这事了，吃饭吧。大家伙全都闷头不语，吃饭喝水。内中有一人，镇东侠侯廷。侯老侠自己琢磨，没想到啊，小小的庙宇之内藏着两位剑客，一个回天道长古玄真，一个大和尚惠宾，这两位能为远在我等之上。你别瞧不起这小庙厉害，但这二位都不敢去，那我们就更完了。我这兄弟佟林脾气最暴，好不容易探剑山得一条活命回来，一糊涂一听这话又奔了万龙藏风岛了。到万龙藏风岛没有第二个余家庄了，剑山里边有一余家庄，任意岳父娶一媳妇儿，还得点能耐，这万龙藏风岛还给他预备的媳妇儿，非得去不行。得了，谁让我交佟林这朋友呢？我别等他去了，我先去吧。我也甭等啊，明天后天大后边了，我就今儿个。 今夜晚我先来趟万隆藏风岛，夜探藏风岛，进得去进不去我看看它个大概虚实，回来我好嘱咐嘱咐海川。哎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老爷子想到这儿一抱拳，钦差众位，可恕老朽我无礼了，您怎么意思？一路厮杀略有劳乏，我还真有点累了，岁数在这儿呢，这大伙儿可以理解，我想歇会儿，您早歇着吧。自己到屋中略微休息片刻，一听大伙都散了，该睡觉的睡觉了。老侠自己浑身上下收拾好了，携带一口小听风越窗而出，出离了回灵观，趁月色茫茫捋着他腰往下这么一跑，够奔万隆岛方向走。眼前破浪滔天，一条大江拦路去路，这地方有个名字叫谢家滩。过了谢家滩可就是72道螺丝湾，左边金龙川，右边银龙川，天堑，这是天然的万隆藏风岛的屏障。72道螺丝湾要不是人万隆藏风岛里边管船的，外人不好进，不是说绝对进不去，你不熟悉它这水道啊，就有沉舟溺水之险。更何况呢，本身镇东峡就不习水，哎，我还不如同林呢。月下一拖自己满不银然，暗叫自己的名字侯振远，侯振远，荒唐了。怎么荒唐了？明知万隆藏风岛一片大水，怎么就会跑来了呢？到这儿你又不会覆水，你怎么过去？银夜之间哪里去找舟船？眼看大江拦路，不能够夜探万隆藏风岛也是枉然。自己捋银然，摁宝剑，炸杀被绑，四下观桥，你说这玩意儿，哎，想吃冰下雹子。正然发愁之际，来了一只小船，管船的就一个人，离得远看不清楚，离近了一瞧，哎呦，带新鲜，怎么不是船，一段竹子，那竹子可是竹子，饶是镇东峡侯廷80多岁这么大年纪，走南闯北没见过这样竹子，天生的，足有啊2尺见圆，6尺多长，一个竹节整的。要说这棵竹子当初生在野外的时候，敢说参天，这竹子憨极了，长得特别高。这种竹子呢，四川多，叫风竹，刮风的风。哎，怎么叫风竹呢？见风长，你要说北京话，风长，或者长风了都行，越长越憨，越长越憨，你要不罚它，它能无限制的长。真有啊，两篓粗的，就俩人对着抱不过来的，像这颗还算细的，捡中间干净的，6尺多长一竹节，6尺多呀，这也就1人多长，可着这竹节呀，下家伙把它锯下来，当中间呢竹瓤子掏了去，稍微打磨打磨，天然的就这么一半拉竹筒子。可是呢安的竹舵呀，竹桨，整个这个独木小舟啊是全竹的，外边呢玉竹流青，大概里边有点功，也没人盘呢，这个你竹子比筒子有人盘呢，这6尺多长20多圆，这怎么盘的？这个有一管团的，自己呢划着竹桨，搬着竹舵，架着这个竹舟，一个人 在江面上徘徊。侯丁在江边啊，礁石上站着，他瞧见了，船行得很慢，顺着水势滑过来了。离切近侯廷这么一瞧啊，也是一个银发条条啊白胡子老头，月光之下看得十分清楚，一张个银盆大脸，苍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鼻直口正，满布银髯，蓝布的裤褂，呵，老头子真精神呢。夜晚之间呀，月夜泛舟，又在此险地，必然不俗。这是世外的高人。哎，这位老人家，请将舟船渡来。有几句话要问。老头抬头这么一瞧，岸边也站着个老头，挎着宝剑。哦，这是有江湖上的夜行人呐，夜探万龙藏风岛，我审审他。顺舟靠岸，老头子站在船上一抱拳：“您大晚不点的，怎么走到江边了？”“哎，有事儿跟您打听。”“打听什么？”用手一指江对岸，万龙藏风岛方向，黑沉沉一片呢，那是万龙藏风岛不是啊？“ 是。”“哦，那就是了。 您对这一带很熟悉啊？”“哎，是。”“脚比的熟悉吧？”“嗯，那就好办了。不瞒您说，我打算的进岛瞧瞧，您能不能呢多载一个人把我渡过江去，我打算探一探万龙藏风岛。”“ 嚯， 好啊。万龙藏风岛白天不来，干嘛晚上来啊？我听说有人占山，要白天去为人所服，岂为不美啊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晚上倒好办，呵，晚上更厉害呀。你的胆子挺大呀，我瞧你这么大岁数拿着宝剑，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“哦，我是山东东昌府的。”“山东东昌府啊，我也得给您说北京话，我也不能说山东话。问话这老头其实也是山东人，跟侯丁一听是老乡的口音啊，俩人说话都山东味儿呢。“哎，你是谁？”“哎，咱是后厅。”“哎，哎，黑更半夜到借个钱干什么？”“也探万龙藏风岛。”哎，俩人一聊天啊，一烟台一莱州，那不成，这个就得说北京话。“我是山东东昌府。”“哦，山东东昌府的，我听说过一位侠客，山东东昌府朝府林侯家庄有个镇东侠侯廷，掌中一口小听风，一百单八式青龙剑，这个人您听说过吗？”“哎呀，惭愧，江湖上啊虚言误传，哪有那么大的能为，不才就是老朽。”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，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《戏迷乐》节目。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，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、啊、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啊啊啊啊啊，放开一切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？被爱迷惑不上不下，够了吧，算了。